经。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整哈，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和 M92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你好，我是王瑞。 哎，今天呢是什么时间啊？11月13号。其实今天啊，已经不是大家所想的这个双十一过去的第二天了， 2天。 对。今天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沉痛的消息的，就是漫威之父哈， 是的， 对，斯坦李今天是去世了、 好不容易这个复联四拍好了，老爷子也 对，而且刚刚上新了毒液，大家其实还是蛮关注漫威 的。我今天早晨在一起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朋友圈 刷屏的缅怀的这个消息，所以说哎，也是让人听了感觉非常的沉痛哈。不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缓解一下吧，来听一下熊汝霖的《一窗雨》。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关于这个斯坦利的这个故事， 是的、 让人感觉到很难以接受，就像前段时间金庸老先生他去世一样， 越来越多这样的高人，这样的大师都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感觉啊，我们的好像青春也是离我们而去的这种感觉， 对，有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来一起缅怀一下老爷子。 睡吧，你是飘过去的一场梦，而我是回不去你身边的一阵风、啊、你别听会让你流眼泪的旋律，也别含着头吹着手慌慌的往前走，锁着眉头，有一天你会将我从此忘记，好像你眼里一场雨来得快去得急，了无痕迹，只愿你常躺在好风里，只愿你会常在荒茫。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曼宁。 大家好，我是王瑞，在这个礼拜二的早晨向大家问好。 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电影方面的一些资讯吧。10月10号呢，第34届大众百花电影奖的颁奖典礼上的主旋律电影哈，迎来了这个高光时刻哈。 没错， 在101位大众评审的现场投票之下呢，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各大奖项悉数出炉，最终呢，《红海行动》一举拿下了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等5项大奖，当晚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没错，从《战狼二》到《湄公河行动》再到《红海行动》，近年来国产主旋律电影在类型化探索上取得可喜的成果，不仅叫好，而且非常叫座，改变了从90年代以来主旋律电影一直就是佳片缺乏、市场表现一般、观众口碑平淡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红海行动》呢，也根据也门撤侨的事件改编啊，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了撤侨的任务的故事。在今年春节档啊，原本是默默无闻的，甚至这个排片啊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后来还随着这个口碑不断发酵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关注这样的一部影片，最后呢大获好评啊。 没错， 而且随着这个口碑不断发酵啊，红海行动已经超越了捉妖记二、唐人街探案二、西游记之女儿国等等这些看起来啊似乎很有卖相的电影。 是的，也是今年的这个春节档的票房冠军啊。 对， 总票房是36.5亿人民币。 没错，同样是主旋律电影啊，《战狼二》也是迎来了哈、啊，感觉就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电影，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点范例哈、 啊。 以56.83亿元的票房位列国产电影票房总榜的榜首， 一直至今都是第一位的啊。在今年的金鸡百花奖的其他奖项中，林超贤凭借《红海行动》获得了最佳导演，杜江也凭借《红海行动》中的徐宏这一角啊，荣获了最佳男配角。蒋璐霞也凭借这个《红海行动》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在《红海行动》中感动了很多观众的王雨田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同时呢，当天还有《七月与安生》的编剧林永琛，还有李源、徐萌、吴楠等斩获了最佳编剧奖。获奖之后啊，制片人陈乐、当场透露了关于续集的消息，说我们还会有《七月与安生二》。 这也是干货满满哈。 对，而且让大家也觉得充满期待吧。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也是和音乐和电影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聊聊音乐和电影的故事。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是关于音乐和电影的，首先来请他们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大五的学生念志瑜，然后我的老家是云南昆明。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电影学院2014级，然后现在今年刚刚毕业，导演系的本科生，电影导演专业，耿佳琪。 欢迎二位。 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电影和音乐的故事嘛。我们知道一部电影必须要有好的音乐，好的配乐，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一个好的配乐，整个让电影都大放光彩。 没错，而很多的当代著名的配乐家其实都是给电影配乐打出名号的。你比如说日本的著名电影配乐大师久石让，是吧，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专注于电影配乐啊，包括动漫配乐。可以说一个优秀的配乐是能给一部优秀的电影增光添彩，让它更上一层楼的。但是啊，咱们虽然说这个配乐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作为一部电影，它的根本还是要这个， 要看导演是吗， 要看这个故事讲得好不好。那么故事怎么讲得好呢？导演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啊，这个导演和配乐还有其实各个环节都缺一不可了。 是的， 一定要非常的完美配合的，我觉得非常的默契，才能够把一部完美的近似近乎于完美的作品呈现给大家。所以呢，两位应该是很早就一起合作了是吗？ 对，我们是从我第一次合作是我大二的一个学生作业，然后因为我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也是阴差阳错，因为就是我的朋友有在中国音乐学院的，然后经介绍认识，我们俩认识，然后第一次合作是一个非常少女的一个片子，然后之后就纪录片，然后包括宣传片的合作，然后一直到这次毕业的我的毕业作品，然后是一个这几次合作中比较规模比较大的一次合作。 最早的时候是其实是学生作业， 对对对， 这样的机会是吗？那导演系的学生作业一般都是做点啥？ 拍片子。 拍片子是吗？ 对对，拍短片，然后就是学生作业可能十几分钟大概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的毕业作品就是半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长较长的短片。 那需不需要就是整个的片子也是需要从前期的策划到中期的拍？ 对对对，完全就是按照正常的就简化版的电影工艺流程 来。那一般是做出来一个比较文艺的片子相当于 不一定吧，就是看个人风格吧， 看个人风格， 对对对对 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普通的听众或观众朋友来看啊，我觉得学习艺术类专业，尤其是导演呀、演员这些门类的，其实还是很神秘的啊，还是很神秘的。尤其是 其实我们很相近了，都 是 艺术类， 是的啊、 但是还是觉得，哎，还是不太了解对方到底在学什么。其实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哈，我本科的时候在表演系。 哇， 对，但是啊， 这个、 没有做过演员。 说起来这个，我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羁绊的啊。我是以前艺考的时候，我曾经去考过表演系。 我以为你考过导演。 我考过表演系，然后很明显我不是做这块的料 啊，是吗？ 然后就没考上。 哦、 后来但是我考过了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嘛啊。 对，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先给大家说一下编导和导演。他们的主要差别在哪里 啊？因为我那个导演的专业是电影导演专业，然后编导的话一般是侧重于电视节目类，对，我们叫编导。然后导演的话其实主要是针对电视剧、影视啊、电影啊，包括还有广告导演啊这些。但是我们说编导一般就是广播编导、电视编导，对吧？就是前缀可能就 一个是针对于大屏幕，一个是针对于小屏幕， 可以这么理解吧，对。 所以说对于你们就是在做这个电影导演而言啊，从这个本科一直学起来，觉得本科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就是在学我们自己的专业吧，就是起码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已经不同于以往，很就是像我们学校很有名的七八班啊这种，就是那个时候的高考人们都是工作了很久之后回来然后再来进行高考， 就是咱们喜欢说一个叫科班出身嘛，对吧？ 对。但是像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应届高中生考上来直接进入大学，所以很少有这种社会经验。然后其实学校就是在一个4年的学习过程告诉你什么是电影，怎么去告诉你电影的这个工业流程是怎样的，你要就是想要做你这个职业需要一些很规范的哪些步骤，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带你入门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那之后还有没有深造的这样的必要？ 有，就正好今年要考研。对， 还是继续导演专业吗？ 对对对，本校本系在准备。 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先去实践一下然后再回来读吗？ 怎么讲，就是 因为要想考自己老师的研究生，然后他本来就是退休返聘回来的教授，然后今年可能 要抓住机会， 对，因为想跟自己老师继续读，就 其实啊，亲传弟子嘛，这就相当于是吧？ 对 啊，其实很多的这样的艺术专业在这方面都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好的老师嘛啊，那咱们也可以再接着聊一聊咱们刚才的这个资讯类的问题，咱们刚才刚聊的这个金鸡百花电影节啊。尤其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还聊到了老爷子的去世。咱们再来关注第二条资讯啊，在上周的周末的票房，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看这个新上映的电影《毒液》？ 两位看了吗？ 两位看了吗？ 我还没有看。 没有。 曼宁看了吗？ 没有。 咱们四个人都没看。 这可怎么办？啊，你也没有看， 我 还以为你 是 看了，想给大家说一下。 我是打算过两天去看一下。上周末的全球票房是新鲜出炉了啊。毒液致命守护者因为受到中国内地市场的强力助攻，以1.2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雄居全球榜的榜首啊。第二名呢是音乐纪录片《波西米亚狂想曲》，以9385万票房排名第二。第三名的呢是绿毛怪格林奇，上周末拿下的7870万美元的票房暂列第三啊。其中呢，这个毒液上周五在内地上映后呢，票房一路飙红，首周末三天狂揽1.1亿美元的票房，成为内地首部周末票房破亿美金的这个漫威单人的超级英雄电影，而且也是首部内地票房高于北美的漫威电影， 其实啊，该片是应该是仅次于《复仇者联盟三》的12.7亿人民币 的 这个周末票房榜了啊。那么在内地票房的助攻之下呢，毒液的全球票房正式突破了6.7亿美金，稳步迈向7亿大关哈、啊，顺利超过了同类型的《蚁人二》啊、《正义联盟》等等。另外还有一个照明娱乐新作哈、《绿毛怪格林奇》上映的第一周啊，全球票房达到了7870万。位列第三名，影片呢已经定档于12月14号登陆内地市场了，在圣诞节期间哈、啊、表现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该片呢由著名的畅销童书《圣诞怪杰》改编，原著呢曾在2000年的时候被改编成为了真人电影《圣诞怪杰》，曾在全球斩获了3.45亿美元的票房。 所以说这两部电影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在这个月和下个月有观影的计划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两部电影啊。另外呢，最近在院线上还有一部电影是特别受关注的， 是我们国产影片吗？ 国产影片叫做《你好，之华》。 《你好，之华》的导演应该是一个 日本导演岩井俊二，也是非常著名的。他早年20年前吧，我就感觉得是有这个叫做情书， 他已经红了很久。 是的啊，非常有一种文艺小清新，而且淡淡的幽默的这种感觉啊。而这部《你好，之华》它的特点在于有两位导演参与的它的制作，一位是中国导演陈可辛，一位是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啊。文艺电影《你好，之华》正式上映了。这部电影汇聚的演员有周迅、吴昊、胡歌等华语影坛上实力派演员，被称为梦幻阵容的演出啊。 这个两位有看吗？ 我们学校， 怎么样感觉？ 就蛮好。 蛮好。 我以为 哎，我觉得可能是这个， 我以为佳琪要说一些比较专业的方面 的 评价。 没有，其实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还是会很自然的，就是以观众普通观众的身份去看 啊。是吗？ 对， 我 就除非可能会对那种穿帮这种会稍微有一点点敏感，其他的其实就很正常。 我觉得可能是佳琪这个做导演啊之后看电影就佛系了，你知道吗？就是哎挺好的。 哎，我觉得大家还真的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导演，他是一个男生，他很较真儿，他真的，我每次跟他看电影的时候，他老是给我剧透，他很烦，就是每次说，哎，你知道吗？大家没有看过那个《罗曼蒂克消亡史》，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镜头是，一个人在说话，然后有一个前面司机在车里面，然后两个人在对话的一个镜头，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这是怎么拍的，是吗？ 不是，他是会剧透，就是我明明看着很开心哈，看着啊很紧张什么，他说马上旁边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恐怖的脸，一定会吓到你，然后就果然出现了，就是他已经完全熟知。 那他看过这部电影吗？ 没有。 哦，他 看的太多了，他已经完全熟知了。一旦这样的构图、这样的比例的话，他旁边会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 前方高能？ 对，他已经完全烂熟于心，所以 他还经常会炫技，就是给我讲这些。 这种人就应该打死。 哎，让我觉得太烦人了。而且经常比如说看一个比如柯南， 嗯， 然后哎，这个就是凶手。我说能不能不要就是看电影让人这么没有悬念。 那他为什么能这动画电影都能看出来凶手呢？ 我也不知道啊。 这可能就是导演的这个特异能力、啊、 没有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剧透的问题了吧，就不是说导演专业的问题了吧。就是你越片量多，可能是确实会有一些镜头上比较敏感，比如说我这个镜头出来可能下一步就是要出现一些怎样的情节。但是我觉得剧透这个事情是分人吧，不是分专业。 所以啊， 就是哪里都有 剧透的。希望未来我周围的导演专业的朋友们在跟我看电影的时候，麻烦大家不会闭上你的嘴。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专业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困扰，是吧？ 哎，还有一次啊，就说到了我们专业啊，我们专业给大家带来的困扰就是，别人一旦有口误，就老是想笑。 哎，没错，是的，而且还会给你纠正。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应该是大家说到一个可能说到类似于白血病这样的一个病人，他说哎，那个谁谁谁，我发现他的什么 得了白血病， 对对对，我一定要说他就是白血病， 对， 然 后就给纠正。 对，你说这个。什么债什么偿，王瑞考一下你。 血债血偿， 你说对了。其他人就会说这个血债血偿。什么的，就总是你会想让别人啊，你咬字太不清楚了，你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以至于后来在我在这个播音专业的人大家一起在唱 KTV 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家咬字都很用力， 所以说这又是职业病啊。 就觉得也很尴尬。 是的啊，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病。 所以至于有在你们这个职业 有，其实就是我们因为是科班出身，然后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学现代音乐包括古典音乐，为什么要学逻辑和动机发展，其实就是为了避开一些比较俗套化的东西。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在音乐厅听一些作品的时候，就你都能知道它后面要什么旋律，要配什么和声，配器怎么走，然后 这些也会都 对，就是就尤其是旋律，因为旋律是其实是一个人听觉上最好抓住的东西，所以说如果就是因为你阅览了很多谱子之后，你就会觉得就你因为你可以猜到后面的旋律，你就会忽略一些它好的地方，你可能就会抓住那些可能落俗套的地方，然后就不放，其实也有这个职业病。 就是每个职业去关注自己职业内部的一点东西， 毕竟是自己专业嘛，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敏感度非常的高。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作为导演来说，是不是会尤其？ 因为导演是掌控全局的那种。 我觉得佳琪不太赞同我们的观点。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是会敏感一点啊。就是你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就是一般情绪上其实我觉得我还就是大家还是很正常，都在正常看电影的那种感觉，然后可能有一些就像我刚刚说穿帮的镜头，别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敏感一点，然后包括有时候会下意识的觉得这场戏拍的有点别扭，或者说演绎就是某一些镜头，比如说我们说有些镜头越轴啊，或者说是拍的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吧，视觉上，或者包括一些细节上，我们说到更细节，比如打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剧作上这些台词是不是有点小问题，是会出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会敏感一点，但是没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正常的， 还是以欣赏的角度去看一部电影。 那导演看电影会不会比较严格，就是的别人可能觉得哎这部电影还不错，但是你一看觉得哎呦可能也就这么回事儿。 可能会挑剔一点，口味会挑剔 一 点吧，就是不是说我是就是什么电影都应该去看，但是什么电影自己其实也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啊，我觉得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所以对，就是可能在细节上会要求的多一点，然后会稍微在意一些这些东西。 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考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哎呀，这个就说来话长，因为我们都正常高中应届毕业生嘛，然后我也其实不算艺术生，就是很正、 不算艺术生， 对，因为我就是很正常的读初中高中，完全没有就是经历这种很漫长的艺考培训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突发奇想嘛，就是想试一下。然后契机是高中的时候得了一次话剧节的最佳女主角，就是很， 那你不是应该去考表演吗？ 没有，这个条件也不是考表演系的条件，这个外形条件对吧？所以 就是对这个东西会从小，因为接触艺术还是会有，从小其实是我从小是学音乐学了很久，然后啊，所以说对艺术是喜欢，但是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把它去当做专业， 嗯， 然后但是意外得知了这个专业之后，又平时又很喜欢看电影，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了艺考。 不是陪别人去考的哈， 不是，就试一下。家里面人其实不同意去做这个，然后但是试了一下，没有想到就试上了。然后 所以你是之前没有经过培训就直接去考的吗？ 对，基本上是这样，就是直接去考。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天赋， 对，可能是命中注定吧。 是的， 血液里面有这样的基因存在，所以就 运气比较好，可能是。 所以至于是应该从小学音乐吧。 我从7岁开始学的钢琴，然后后面是因为一个契机，然后一个老师推荐，然后让我去找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个钢琴老师去面试， 嗯， 然后因为当时想让我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嗯， 然后我其实是想考钢琴系的，然后结果我报了一大摞证书，然后还有考级证书啊获奖证书放到老师面前，老师看都不看，你直接来， 嗯， 然后谈完了以后他说挺有感情的，就这么说，然后他说我觉得你适合学作曲，然后后面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就是因为他可能是从弹的那个演奏的表达方式上看吧， 嗯， 因为其实钢琴技巧上的话，他说我因为我学的晚，然后童子功可能就有点落后，觉得 7岁学钢琴还比较晚是吗？ 挺晚的， 嗯， 就是像我们学校钢琴系很多都3岁半4岁就开始学， 哇， 然后每天练琴都是在5个小时左右，我基本上每天练琴就半小时。 那我觉得他在炫技啊，哦，就是，别人都练5个小时，我只需要 半个小时。像我们以前上高中上初中的时候学霸一样，啊， 就是毫不费力的，就是考第一名 的那种。考第一名那种，对。 你继续说， 然后反正就是后面他就说，要不你试一试作曲吧， 嗯， 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了我附中的专业老师， 嗯， 然后我附中专业老师说你没有基础，因为之前没有学过视唱练耳，因为在昆明对这个云南对这个抓就是基础上的基本功抓的不是很牢，然后他就说你要先把你的所有的基础打好了之后，我才能确定。 他指的基础是 视唱，就是 乐理基础 、嗯，对，你首先得知道音符该怎么去写， 嗯， 就不是只是你会看着弹， 嗯， 然后其次就是时值音符啊，时值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乐理知识，还有视唱练耳在听觉上的训练， 就是能听出来是， 对，因为这个是考试必须要考的东西， 嗯， 然后他就让我去学，然后他说给我2个月的时间，他说也不要太耽误时间，然后后面其实一开始我基本上上课 2个月时间我觉得挺紧的、 嗯，我基本上当时跟他上课一周上2次都是被骂，直到有一天就2个月快到了，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讲和声， 嗯， 我从来没学过，然后我就弹，每天就弹，弹着弹着就开窍了，然后就一 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开窍了， 嗯，我好像学作曲就是属于每到瓶颈期的时候就会自己和自己较劲完之后突然一下子就开窍了，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好像是属于那种开窍型，就自己琢磨琢磨琢磨琢磨， 豁然开朗 了，对对，开窍了就 哇，这个艺术学习的道路确实，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嗯， 就是可能是一个转折的 悟性 一点 是吧，就比较有悟性， 嗯， 说的就是这一种，我觉得 往日开窍过吗？ 估计有点难 现在还没开是吧？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艺术类这个比较需要开窍啊。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8:28，我们进一小段半点报时之后呢，再来为您聊音乐和电影的那些故事。 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爱的青年说， 头可断， 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我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和 M 9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曼宁。 大家好，我是王瑞。 嗯，王瑞给大家说一下收看的方式吧。 啊，咱们这个如果呢咱们这个， 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那些电影和音乐之间的小故事，所以今天呢请到的是曾经合作过的 一位导演， 现在是好朋友的两位嘉宾。 是的， 我们之前呢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大二的时候合作的第一部作品叫做《少女情事》，不妨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这部影片的一个片段。 一天谈得磕磕巴巴的，一点长进都没有。 中间就是片子的一段， 我们先来看一下。 嗯， 片段， 嗯，这个整个片段看显得非常的温柔啊，非常的文艺、啊。 这个色调显得很暖啊、哦。 啊，是的、啊。 给大家说一下这部影片，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俩刚刚看到的时候都觉得有点羞耻，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俩大二的时候一起第一次合作的一个片，那个时候刚上大学一年才、一年多两年，然后就整体其实都很稚嫩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时候这剧本本是一个很少女的一个剧本，然后大家也看到那个画面的影片基调颜色就是粉粉嫩嫩的那个感觉，就是偏日系风的那种。然后所以整个片子的配乐就是我们当时商量，就是这种小清新这种感觉很少女、然后用钢琴啊这种竖笛啊这种 感觉来的、哦、对，就是其实就是很小清新的一个风格，很少女很青春，然后那个时候现在来看，回过头来看就觉得太幼稚了，就音乐啊拍的啊其实都很幼稚，就是那个时候都感觉还 看起来画面很美啊， 就是我们外行人看起来已经觉得非常不错了， 这还挺好的。是然后本来我们请梁霞夸一下哈，觉得这个也很好看哈、嗯。然后他们俩说、啊、好羞耻啊，看到好幼稚啊，怎么办？嘉宾自己不买自己的唱。 那这个音乐呢？音乐觉得怎么样？ 音乐当时评价特别好，就是放完之后，因为我是等于是唯一一个跟就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合作嘛，然后大家其实都很忐忑、嗯、就是他因为也是属于做这个，他们也是做什么交响乐啊室内乐啊、嗯、这些，其实电影配乐他们也没有这个专业，没有很涉及，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都很忐忑，他也是第一次做这个片子的配乐、嗯、然后但是没有想到放完之后，因为我自己对我的一些导演上的一些东西不太满意吧，但是我对音乐特别满意，因为、放完之后大家的反馈也都是觉得这个片子的音乐觉得很好啊之类的，所以就是看的人都说音乐很好，我也就舒一口气，就是音乐给这个片子加分不少。对，嗯， 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小清新，然后他我觉得所用的乐器啊什么的也不要太过于夸张，就是一个少女很纯情的一面，她也没有说有爱情，但她只是一个懵懂的状态，所以说就钢琴是最主要的基调乐器、然后其实在这个创作的时候我是先把钢琴写出来的、因为我没有学过 MIDI 也没有学过编曲、所以说这个也是后面找人编的、然后所以所用的乐器像有一个手风琴的音色、其实是为了符合这个片子更日系一点，就是有一种那种复古的感觉，所以可能选用了这个音色上面作为搭配，然后还有一个vibraphone 就是钢片琴的音色呢，就颤音琴，就是它的音色会 bling bling 一点、然后就可能把它那个人物的状态还有他的心理表现的更灵动一点吧、所以 这也是自己第一次做电影配乐 啊、第一次其实挺幼稚的 是吧，就是我们其实都觉得很幼稚， 都觉得说很幼稚 我们真觉得挺好 的是的啊。那做这个电影配乐啊，第一次做和之前可能上学的时候做的一些比较学院派的东西感觉有什么区别没有？ 其实我觉得学院派的学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虽然说这个曲子很简单也很通俗，但是在整个片子里边所出现的音乐片段里边它都是有逻辑性的，这也是学习学院派音乐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你需要通过一个动机然后把它变奏发展变成不一样的性格，然后其实电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电影配乐跟学院派连接上其实还挺贴切的，就是它的逻辑是相通的然后做这个片子我觉得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着急，因为我不会编曲，然后我只是把它写出来，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当时也不知道该找谁编所以说就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大的困难就是着急， 是自己在边学然后边做的吗？这个作品？ 对，就这个是我跟着影片拿着电脑，我就对着钢琴弹，我就看着，然后就比如说切镜头，或者说给一个特写的时候，哎，我说啊，这个地方肯定要出点什么东西了，然后我就对着写，然后把谱子给写下来，然后再找人去编曲的。 之前是完全没有学过的， 完全没有学过， 那我觉得他真的是 就是因为我们俩的合作开始，他被迫学这个编曲，学做 MIDI 啊，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就是他们因为不太需要学这些，就是电子啊这种数字的这些东西。然后真的是因为就是合作这个片子，他开始慢慢的就。 至今为止，一共合作过几次了？ 两次 正经的合作， 正经的合作只有两次， 是比较大的作品。 对，正经的合作还有一些小的别的，就还有比如说一些小型宣传片啊、广告啊这种的有，但是像这种短片类的，是这两个。对， 就是他认真好好拍的，就连 对你都是认真好好写了，他认不认真拍另一说，是吗？ 没有，我俩心意挺相通的就是我知道该认真的时候就得认真差不多也行的话就可能就更多加一点自己的 放过了 进去因为电影还是音乐还是要给电影让步的嘛 音乐要给电影让步，主要是来配合电影 对 主题来 做。对，因为电影是主角， 嗯， 所有的故事情节是主角。音乐其实没有音乐很就很奇怪，但是音乐也不能抢戏， 抢镜了就不行。 对， 你是怎么样控制让它既很好听，然后又不抢镜？我觉得这很难啊。 其实我一开始配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也挺难的，就是我当时挺害怕，就是我点儿都对不上，就是跟自己就是自己想怎么写怎么写，因为学院派是主要是以自我为主。 对啊， 对，但是后面我觉得就可能音乐上比较简单嘛，然后它的结构也比较规律化，所以说它的然后后面跟也有修改剪辑，然后就对上了，就其实也没有自己想象中这么难。 所以整体看来还是很顺利， 就是一段合作的过程。 这个片子挺顺，因为这个很简单，对。然后毕业的那个就没有那么顺利， 是吧？我们再来听一下刚才的那个《少女情事》的片尾曲，再来感受一下。 一天弹得磕磕巴巴的，一点长进都没有。 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念志于为耿佳琪的第一部短片来做的一个片尾曲，很轻快的感觉。而且说实话，我刚才听到了手风琴的声音，我还是很有一种惊喜的感�觉的，因为我拉手风琴拉了12年。 哇， 对， 看不出来啊，真的感觉。 这个要怎么看出来呢？ 我觉得就是 我真的是要发脾气了，王瑞，怎么回事？今天 艺术的这种感受力才行，我觉得，嗯，是吧？ 而且手风琴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它用到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是的， 手风琴它，一般情况下都是在独奏，就是它自己，因为它有和弦，它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小乐队的那种声音，它完全可以做到。所以它一般情况下不太跟人合作，而且用到的情况也比较少。 因为你刚才提到过你弹过钢琴吗？不是 钢琴是后来转的、 哦、 就是后来就是拉了很多年的手风琴之后觉得哎，钢琴也蛮好的、 哦、 然后就转到了钢琴。 天赋型选手？ 嗯，没有，勤奋型的吧、 啊、勤奋型选手 自己毫不那个什么谦虚啊、哎、其实也没有哈、啊。其实我觉得艺术都是相同的。 是的， 你看有很多比如说画家，他同时也可以是作家，也可以是音乐家，有很多很多，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 嗯， 其实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都是可以实现 的。是 的， 电影啊，音乐呀、啊，其实也是这样啊。包括他做这个短片的时候啊，他的这个 画面上的情感和这个音乐上的情感其实都是这样的。刚才两位也谈到了啊，这第一部合作第一部作品还是有一点稚嫩的感觉，看起来有点羞耻，虽然说咱们看起来已经觉得还挺不错了啊。那两位之后第二次合作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毕业了啊，毕业了。 刚才那个至于说自己没有学过电影的配乐，自己的专业跟这个其实差别有点大是吧？ 差别的话，因为其实都是写，它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的操作方式上面是有挺大区别的。 操作方式是？ 对，因为其实咱们中国和国外不一样，是因为电影配乐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很系统的东西。 嗯， 在国外的话，它一个乐队录音，它是有作曲家、编曲者，还有出谱的，就是配器，但是中国都是一个人完成。 嗯， 对， 就是没有那么细分。 对，没有那么细分，因为经费有限。然后对这个的重视程度其实也不是很高，因为好莱坞是形成了一个商业模式的，像汉斯季默呀、约翰威廉姆斯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室。 那即使是国内的商业片也是一个人完成吗？ 大部分都是一到两个人完成，当然也有乐队实录的，但是乐队实录的话出谱子的人也是作曲的人。因为在好莱坞的话，像有一些音色，比如说一些很空间感或者是很合成的音色，它如果要放到交响里边它是没有办法演奏的。那这个可能就会需要一些配器，配器专家就配器的，学配器专业学配器的，他需要。 配器难道不在作曲这个专业里面吗？ 在，但是他们分工很明确， 是专人专能力。 对， 是吧？ 就是之前汉斯季默有在中国来录过一次音，就是当时是导演说我现在不满意，然后当时就是一个作曲30分钟的时间写出了一个片段，然后一个配器30分钟就把整个谱子然后就搞出来了，然后大概演奏给导演听，就是所以说每个人分工很明确，因为大家都很擅长这个方向啊。然后中国的话现在还好吧，现在都是靠个人，以个人为单位来进行创作的。 所以以后想要往这个方面走吗？ 我现在对电影音乐挺感兴趣的，因为其实我不会抛弃掉我之前所学的东西，因为我知道那是好的东西，它给我提高了我的审美， 而且它是一个基础。 对，而且它需要它给了我很多帮助，尤其是给我打了很多基础。其次就是在之后包括后面的那个胡麻地的片子，我觉得也是有自己的基本功嘛，就是想法上的话，还是跟学院派就是学了那么多年的基底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你觉得这个学院派和做电影的配乐之间有冲突吗？还是说是一致的？ 我觉得冲突性现在就是在于，就是说在现在的学院派作曲的话还是以手写然后自己创作为主，但是在电影配乐上面你可以对着一个很多音源库，然后你可以通过选取很多不一样的色彩，就是那种音色素材，然后进行有机的组合，然后去更丰富画面。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传统和科技的一个对搏吧，一个对弈。 就是能够怎么说呢，从事这个电影配乐这个行业在以后对自己的未来的展望有没有说之后想去给别的电影再去做一些配乐的这样的？ 有，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给迪士尼的作品配一个片儿，因为从小迪士尼是陪我长大的。就是我每次看到魔幻片啊，然后还有一些小公主类型的片，我就觉得特别的美好。所以我觉得反正我觉得电影配乐是可以一直让我保持一颗童心的，然后学院派的作曲是可以一直让我保持一种理智还有理性的状态。 那之后在学院派这方面还有什么进修啊，比如说再继续学习的计划吗？ 现在我马上要毕业，然后准备创作一个交响，然后我现在准备可能还是做一个比较传统比较学院的东西，就是写一个比较学院的交响。然后之后研究生的话，我有考虑去美国可能去学1年到2年的电影配乐专业，因为我需要去学技术，还有我需要这个开阔这个眼界吧，因为那边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想要转到电影配乐这个方向， 对， 再学一些。 对，然后我反正走一步算一步吧，现在我觉得我很想搞电影配乐。然后就去探索一下吧。 所以其实关于电影配乐我们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比如说像燃情岁月啊，像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很多大师吧，也主要是啊，可能电影配乐它的名字很难说出来，但是很多的美国的，比如汉斯季默呀，包括日本的久石让呀，很多人都是在电影配乐这方面非常有名气的。 嗯、 很多传统的那些音乐大师都是通过这个一些比较通俗的，比如说电影配乐这方面，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可能这个人很厉害，但是他不做这些通俗的这些音乐的话，咱们可能 他其实更容易被接受的。 对，没错、嗯、啊。那两位在之后的，这是咱们刚才看的第一次合作啊，第二次合作是这个《红麻地》，咱们待会儿也可以再看一下。那之后还有什么合作的计划没有？ 有 啊，有，能透露一下吗、 嗯？一个是我的一个长篇，算是长篇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因为我现在准备考研，然后所以就把那个后期稍微搁置一下，嗯、然后之后就会把那个算是长篇的纪录片做出来， 嗯， 然后也是我们俩的一个合作吧，算是，然后。嗯，这个是一个，然后再往远了说，就是我们俩比较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以后可以我们俩可以做一个音乐剧。 哦， 嗯，对，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小时候从小学音乐，然后我是学钢琴和美声的，然后所以我也是属于对音乐比较敏感这种的吧，所以我们俩其实也、嗯、一直很想做一个音乐剧出来，因为现在音乐剧的市场也没有非常饱和饱满。 刚才佳琪提到了自己从小对音乐的比较敏感啊，那至于在给他写音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佳琪是那种比较严格的？ 有，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沟通特别顺畅的一点，就是我没有跟他打过架，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音乐认知和审美、嗯、因为像很多导演你把一个成片或者把一个成品发给他之后，他觉得我觉得挺好的，他然后说，如果比如说他要让你修改一下，他也说不出让你修改哪儿，就 是觉得 差那么一点儿。这就是甲方和乙方的区别， 差那么一点儿，你改一下，差哪一点？ 就是感觉不对，是吧？ 对， 但是他也不知道跟你说出来是什么感觉。 对，但是佳期就我现在我习惯叫他佳期，因为他微信名还挺那什么、嗯，就是他是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也会很明确的给你表达出来。 哎，这是甲方的模范、啊、真的是， 所以他们俩会一直想要做不同的、更多 的 作品出来、 啊、这也是能更好的合作的一方面啊。那我们这个时段也是基本上聊到了这里，那我们 听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下一时段了，来稍事休息一下。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着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你好，我是王瑞。 嗯，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哈。大家首先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微信后台哈已经感觉爆炸了哈。 是的、啊、 应该是两位嘉宾的这个好朋友吧，我们看啊，给大家念两条吧啊， 没错， 选着念两条。这个花儿他说，霍巴蒂剧情与音乐完美融合，你看来是听过哈、啊。还有这个徐金华说，佳琪好样的，前途无量。 还有这个 好官宣啊、嗯。 还有这个毛毛， 前途无量。 毛毛说，耿导真优秀，超有导演风范啊。 嗯、还有申浩人说，感谢节目组，耿导太酷了。清晨的治愈系音乐太切题了，这个名字太妙了，怎么回事？怎么大家在捧得很厉害啊？ 粉丝的聚会这是。 对，还看到这个白细胞战士，他说好好听啊，我要哭了。然后张希浩说抱头痛哭，怎么回事啊？还有另外这个张海涵说，这个真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啊，天哪，20岁就拍出这样的作品了，我听出了一种捧杀的感觉。 感觉两位的这个粉丝基础很浓厚啊。 哎，我觉得可能是损友吧，是不是、啊、还有这个说音乐真的过硬，电影配色也好看，女主好美，这个是说刚才的那个第一部作品、啊、 第一部作品， 对，少女情事、嗯、还有什么导演范十足，真是优秀的人各有各的优秀啊，说而且都不卑不亢，谦虚低调。我觉得是大家这辈子能用上的词是不是全用上 了，全都用来夸 了。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不停的在敲字哈，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的看直播？ 没看， 都在查字典，说有什么夸人的词赶紧往上放。还有这个还有谁啊，画儿他说画画也超好的，是谁画画超好啊？ 我 啊，这么厉害吗？ 全才啊！ 啊，又会唱美声啊！ 没有、哦，就是一般。 因为我看很多的导演需要画那个什么分镜头脚本吧？ 对， 很多的导演，包括著名的日本的导演北野武吧，就是画画画的很好看的， 嗯，对对对， 嗯。所以今天那个时候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些这样的作品给大家看一下啊。 嗯，有机会吧？就是其实都是门，就是刚刚都是入门阶段，其实说不足以拿来当做自己的特长，跟只能说兴趣爱好吧。 那你会画那样的分镜头脚本吗？ 啊，就是还是交给自己的美术去画。 嗯，其实我们看到啊，既然你们俩今天这个人气这么高哈，不如我们可以来一个续集，就是之后如果有新的作品还可以再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可能是喜欢你们的观众比较多吧、嗯、这个也不知道是真的喜欢还是怎么回事啊。反正 黑粉啊， 今天的后台真的是非常的热 闹、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你们的这些小伙伴们啊、 嗯、不管是黑粉还是真粉啊， 看起来应该是真粉，这么努力的在这个敲字啊，应该是真粉无疑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最近的一部作品吧，叫做胡麻地，先来看一下他的预告片。 要钱要求不来，哎，幸亏也没和你两个账，看你也太不起了我噻。 你就是前两天举牌派来的吗？ 我啥时候能拿上旗？ 你是 太大了，你个王八蛋！ 开花你给我开开门，开开门！ 这是一个预告片的片段。 你看， 给你拿上宝贝了。 这个方言听起来很耳熟啊，是山西方言吧？山西话。 我突然之间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俩刚才说前一部作品很稚嫩啊？ 这部明显 不是很少女情怀了， 非常的有情节感觉啊。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耿导。 这个是我的毕业联合作业，就是北京电影学院2018届的毕业联合作业。然后这个是学校一个每年就是针对毕业生比较就是算是最高规格的一个活动，就是有一个剧本的筛选，然后评选出可以学校会资金支持你去拍摄你的毕业短片的若干部剧本，然后这个有幸被学校选上，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毕业短片的。 这个剧本也是你自己编的吗？ 是我自己写的，对，就是编剧和导演是我自己啊，因为我本身是山西人，祖籍是山西太原，所以这个就是在山西拍的一个东西。 这个电影讲了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 啊？讲的是一个喜剧题材的，就是一个农民他们家的胡麻地被政府征用，然后但是之前的这个基层政府不作为，所以就把他这个赔偿款就拖欠了。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反腐倡廉大背景下，这个旧的这个领导班子落马，新的这个优秀的领导班子上任之后，就把他的这个钱就及时的给了他，然后他也认识了一个这个专门负责解决他的这个一个土地站的站长，然后发生了一个这个啼笑皆非的这么一个事情。对， 所以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部影片 啊？这个是因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刚刚我们说羞耻，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片子特别少女心，然后是我的主任教员希望，因为我平时的性格好像没有那么女生，所以希望看看我能不能拍一个很女生的东西，所以大二的时候他要求我拍一个比较少女的东西，然后大四的时候做这个毕业作品的时候就希望千万别再做的那么少女了，就能不能 现实意义， 对对对，想换一个风格，就是换一个让人看不出来是女导演拍的东西的片子，所以就 为什么会对你有这样的要求呢？ 就之前是因为我平时太不女生了，就是平时性格太不女孩子了所以就是希望看看我有没有女孩子的一面，然后所以拍了一个非常少女的，然后这个是因为觉得我好像能拍一个比较女孩子的东西，那就看能不能、就是、 要突破一下了， 对，能不能把这个女导演的这个女的这个前缀去掉，能不能就只是就是抛开一些性别的这些差异，就是去拍一个没有那么女孩子气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属于是我们班当时有一个社会学课，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的教授来给我们上课，然后就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原型，然后可能没有这个，我这个是因为戏剧化处理过，所以情节会更丰富一点，丰满一点啊，但其实是有故事原型的，所以就是想做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东西，而且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城市长大的小孩就是想做一个离自己的生活远一点的东西，去强迫自己去了解自己不熟悉的一些生活规则，一些 环境。那话说回来，就是如果你去做这样一个离自己生活比较远的东西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首先就是不熟悉，就是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不熟悉，因为我们都是城市生城市长的小孩，对农村的生活是完全不了解，对基层政府也是完全不了解，所以本身前期创作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和艰苦的一个过程，然后不管是剧本上也好还是音乐上也好，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么接地气儿的东西，说实话。 剧本打磨了多长时间？ 剧本如果说初稿的话其实很巧，就是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初稿写完的，就是整个的故事脉络框架就全部出来了， 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对，然后但是后期一直不停的在润色在修改所以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最后有定稿啊，大概先后修改了四次吧，就是一稿二稿一直到最后四稿定稿啊，然后其实最麻烦的就是前期的采风过程，就是因为我去真的到我拍摄的这个地方去进行这个生活体验生活吧，其实就是体验调查体验生活，然后去采风，去真的就在基层政府待了很久，然后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很害怕会因为自己不熟悉所以很害怕做的会假，你想做的很真，就基于真实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就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那后来到了拍摄这个阶段的时候，整个剧组的所有人员都是你们学校的吗？ 主创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除了他。 啊， 就是全部都是电影学院的一四级一五级。 但是因为我看有很多演员，包括有演老爷爷的 对，除了演员，这三位演员就是不是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都是在校生嘛， 啊、 没有办法去对其他的，比如摄影、美术、录音，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 整个主创团队有多大？ 如果说具体主创的话，大概就是十八九人这样。然后如果说是整个拍摄团队的话，当时应该是有三四十人的样子。 你作为导演在这个团队里边，其实因为在我们普通的观众的这样的眼里边啊，导演一般都是整个剧组里边什么事儿他都得管的那一种。那在你们现在这一个学生的这样一个剧组里边，你作为一个导演，需不需要管很多杂事儿？ 需要。其实学生比那个真正的院线商业组要复杂的多，就是每个人没有划分的那么明确的分工。说实话，就是导演可能也得每人手不够的时候跑过去给场务大哥去打饭，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反而学生作业组大家就是更忙碌一些，没有那么术业有专攻的那种。就尽管大家学习都是术业有专攻，但是工作上就是其实是一个人要负 要兼顾很多， 对对对，非常多职责的。就是一样的，有一个一样，就是因为你一帮人，导演是一个就像他们音乐指挥一样的一个存在，就是我要统领这么一大帮人去做一个事情，就是导演是主心骨吧，可以说。如果导演都偏离轨道或者说懵了之类，那下面大家肯定主创们就都更不知道该怎么样了。对， 就是导演实际上是一个主心骨， 对， 一个把关的人。 对对对对对。 那对于很多的，我们都知道很多大导啊，大导演有很多人性格比较强烈啊，很多的导演，比如说一些导演会说，哎，你这个地方不行，再来一遍。你觉得你是属于那种比较严厉的导演，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宽容的导演？ 我应该要求比较多吧，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会提出具体要求，就是我的要求可能会很严，但是我在现场平时可能脾气不太好，但我在现场 会吵架吗？在现场的时候 基本不太会有，因为我跟我一起拍的大家都是一起跟我从像他一样，我们都是从第一个作业一直到最后，就是大学四年真的就是像朋友一样相处，然后大家就是像同甘共苦的战友一样吧，就是确实会有矛盾意见分歧的时候，但是大家就是彼此协调，其实很少会吵架吧。对，就是商量着来吧。 那对于演员呢？对于演员的表演，你会提出 什么 要求吗？ 对演员，我可能比较严格，就是我很担心演技会很尴尬，就是我对演技上面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会要求演员去提前就是体验生活啊，或者说是去包括演的时候，我不满意的时候，我肯定是会我没办法将就，就是我肯定会一遍一遍让他去。 整个拍摄大概历时了多长时间？ 前期筹备的话是从去年的五月份六月份开始， 就是从你大三的时候开始了。 对，大三下半学期的时候是剧本的创作，然后我大三升大四的那个假期是我就开始拍摄。但具体的拍摄其实这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拍的内容也挺多的，但是我拍的进度特别快，然后制片也很靠谱，所以我们花了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就把这个拍完，六七天吧，就是这个 这么顺利吗？ 一个星期就拍完了。 对，就是可能这个片子原本计划的是拍12-13天13-14天这个样子，但是没想到就是拍的进度很快，因为演员大家都配合得很好，然后演员也很优秀，就是 前期工作做得比较足。 对，我不太习惯，就是前期没有准备好就投入到拍摄，我觉得就心里会很没底儿吧。 那你有过那种多次 NG 的情况吗？ 有，但是怎么讲，就是会有一条拍了十几遍这样子，对，就是会有，但是因为演员确实都。可能这个是不是说演员演的有问题，是我跟演员沟通上可能大家的想法是有分歧的，所以说就是最后慢慢趋于统一，会到一个两个双方都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对，但其实就是片子里面有一些就是有一个长达大概2-3分钟的一个长镜头，就中间就连贯表演了3分钟，这种镜头演员，因为演员都很好，就是这三个主角都是非常优秀的，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所以他们这方面也没有 让我出现太多的困扰，对，都是很很靠谱。 那你们这个整体的这片子一共多长？是 29分钟。 29分钟。 对，29分钟。 啊，就一共拍了6-7天。 对。 啊，那这几个演员能介绍一下吗？我感觉你一直在说他非常的靠谱。 哦，对，三位演员都非常优秀啊。男主是柴金海，柴金海老师是山西大同人，他是柴氏鼠来宝的创始人，然后曲艺牡丹奖得主，然后也是山西省曲协的现在应该是会长， 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宣传片里头那个老爷爷。 对对对对对对、啊、他其实很年轻啊，其实50多岁，然后他就故意也不染头发，把自己就对对，他自己就是完全就，尽管那段时间他有演出，他就很忙，全国各地到处巡回演出，然后那段时间他就刻意不剪头发，然后也不染头发，就保持着他那个状态。然后，对，他本身是很优秀的曲艺艺术家，对，然后也是那个中国曲协的理事，对，他和他的哥哥柴金云老师。对，两个柴氏兄弟在山西非常有名。然后男二号叫马天桥老师，他是中戏毕业的，中戏表演系毕业的，而现在是太原市话剧团的台柱子。 还有女主角吗？ 女主角有，女主角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她本身不是像这两位老师是有这样的表演经验的，她是一个舞蹈艺术家。他是一个舞蹈艺术家， 就是感觉你们剧组请到的演员都是艺术家级别的演员。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很支持我们，就很帮助我们。然后，就是本身他之前就这个男主，他帮我的同学之前拍过一个他的学生作业，然后我当时看了他这个对这个男主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当时都担心自己能不能把他请过来，没有想到就是他真的很帮助我们这些学生，就是人家已经是一个那样级别的艺术家， 是 但是真的就很帮助我们，真的非常帮助我们。 那你们在这个整个的拍摄的过程中，刚才也聊了很多，从演员到这个各个职位上的主创人员，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观众而言啊，他对于这个一个电影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何拍摄出来的，其实是很好奇的。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职位，就说你的制片人很靠谱啊。制片人一般在这个电影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制片它分很多不同的工种吧，可以说有总制片人。总制片人是我们学校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副厂长陈亮老师，他是整体把控整个我们所有毕业联合作业的这个所有的事情， 就相当于也是一个指导老师嘛。 对，他是总制片人。然后指导老师是我的两位主任教员谢小金老师和夏刚老师，是我们导演系的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会在你们的这个整个的剧里边？ 对对，他们会就是我们的指导教师，就是监制。其实就是一个片子的监制，然后他会从我的剧本选材阶段，然后一直到我的剧本，然后到拍摄到后期制作，他是无微不至的。 这也是监制的职责吗？包括我们今天也聊到那个你好之华嘛，里边陈可辛导演也是当监制的嘛。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也是一个就是其实就是像老师对导演的老师这样的存在，就是他会帮助导演去把控很多东西， 就是一个把关的人的 角色。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导演更优，要比导演优秀很多的人才可以去当这个监制。对，然后因为他这两位是我的主任教员，大学4年的，所以他们就从我的剧本选材一直到我的成片，就是一直都在就是给我把关，然后来就是给我提更多更好的意见这样。然后像制片的话，我刚刚说的制片是制片主任，他是就是可以说是总管这个片子的总管。除了剧本上的事情他不管，剩下的全都是他管， 就是可不可以，行不行 ，O 不 OK？ 对，不是，就是他，比如说管钱 啊， 管衣食住行，全部都是他管，就是类似于一个总管的一个职责。 那这部电影到从最开始筹备，一直到后期可能做好之后，到最后是在校内去点映了、公映了？ 这个是我之前第一次展映，是在毕业联合作业的一个展映上，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毕业联合展映汇报展映，然后那个是今年6月份的时候是第一次展映，然后之后是在大同办了一个展映，是就是以 拍摄地是吗？ 对对对，是柴金海老师发起的这么一个展映，男主发起的一个展映，然后这个是一次，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之前入围了青年电影季，然后所以在那个有一次 放映，就是 New Era 青年电影季。然后 反响怎么样呢？ 还蛮好的，然后 让导演自己说，他可能会谦虚啊。 再下一次就是前段时间， 刚才他说那个，我觉得很幼稚，但是咱们再看，哎，很好。那他说，哎，我觉得还可以， 那 我觉得就是非常棒 了。没有没有，就大家反响吧，因为就是之前前段时间在那个我们学校的伊斯夫妇，就是国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刚刚又进行了一次展映，然后。这个片子有幸得奖，对，得了个奖，然后这个也是进行了一次展映，得了一个中国最佳学生作品奖，对，然后 中国最佳学生作品奖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奖项吧？ 对，应该是。 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毕业联合作业的一个奖项， 最佳编剧奖， 然后还有一个最佳原创音乐，就是念之余得的 最佳原创音乐奖， 然后这个是就是最近得的一个就是中国最佳学生作品，对，然后。很巧的是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展映， 在哪 里, 哪里 就在北京电影学院标准放映厅，免票免证随便入场，然后 所以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 可以去看一下啊。 对，北京电影学院今天下午6点开始，然后是这个是我们系导演系的学生导演奖，今年第7届学生导演奖的一个展映，然后因为也是入围了竞赛单元，所以说也是一次展映，应该是近期的最后一次展映了，大概，对。 好，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北京电影学院来一睹为快。那么我们在一小段歌曲和半点报时之后呢，来聊一聊这个最佳的作曲奖，这部影片的作曲人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博啊，西在南，不选手西百峰，拿你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刚才呢，我们和我们的嘉宾耿佳琪和念芷瑜说了他们的作品，刚才其实说到的是电影本身这个部分， 没错。 下面呢，我们就要说到另一个获奖的元素了，大家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叫做最佳原创音乐奖，也就是有，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中国学院的学生，然后被北京电影学院颁了一个奖，而最佳原创音乐奖。至于给大家讲讲吧。 我先说吧，这个有一个事情，就是他自己也不太好意思说 啊。为什么？ 因为这最佳原创音乐应该是第一次颁给外校的学生， 第一次。 对，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这毕业联合作业评奖都是以本校学生为主，因为我们的毕业联合作业都是校内合作嘛。然后这个奖确实，因为当时他没有来颁奖现场，因为颁奖是我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颁奖的，所以他没办法来啊。然后我替他当时领的奖， 但是奖还是给他了。 对对对，就是老师在上面宣布的时候，只有他宣布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念芷瑜。对，就应该是第一个外校。 这也是一种认可，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是听说，就是评这个奖的时候，老师完全就没有说是外校，所以不能。但是老师就是听完之后就说，这个奖 征服了评委。 对，这个奖一定是他。所以说就没有考虑是本校外校的这个。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 所以这个原创音乐是哪一首？ 其实整个片子的是整个片子的所有音乐，综合考虑。然后我们整个音乐是以打击乐，就是刚刚那个预告片那个风格，就是打击乐这样为主。然后我今天带来的是那个片尾曲的部分，片尾曲就是跟前面的完全颠覆，片尾曲是摇滚风的一个，然后再加上男主的演绎，就是他的鼠来宝这个曲艺元素的加入， 最浓缩最精华啊。 对对对，我就带了片尾曲，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片尾曲最佳原创音乐奖的获奖曲目。 哈喽哥，都哪上去了？咋还在这儿搁久的了？不走了，回回去吧。那瓜姐肯定还等你吃饭了。 大火滚鸡毛。你不累累，前夜前夜腾出个身家八米，后夜又在红马地里打北北。你说东家出来是西家进，爸爸六在这说你回。 哎哎，咋来了咋来了？大路，你这是自伤吗？回来是睡了？ 哎呀呀，我敢说万法子，那我说我家母鸡嘴结毛长了，又没说你家母鸡咋我下了？ 你那意思是说我先吃萝卜太操心了吧？ 十八人敢说你太操心了，你操的那都是血腥。 又不是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抽上根烟吧。 这是这部 作品的片尾曲， 非常有趣的一部曲子啊。 哎，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是的啊， 对，就是佳期之前把片子给我之前，他跟我说他要的是晋西北的地方元素要结合，然后还要把鼠来宝给结合在一块儿。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当时 想你也没接触过吧？ 对，因为我当时想象他这个片，我觉得是一个像白鹿原啊，像乔家大院的那种， 对， 就是 恢宏的， 对，特别情怀感的片。然后后面我看到第一次初检的时候 发现是个喜剧， 对，然后他跟我说过有诙谐的色彩在里边，但我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他是一个其实是个特别小的事情，但是呢他想放大了来说，然后后面我突然想，我之前构思的所有的跟情怀有关的东西都凉凉，就是都用不到。因为如果是一个很情怀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宏观的概念，他会把这个片子显得特别的渺小，所以说在音乐创作上面，后面我想了一下怎么去结合当地的曲艺还有一些民族元素，就是把整个片子的基调放最主要的东西交给打击乐去做，也融合了一些戏曲的元素，就是把所有人物还有一些戏剧冲突该展现的地方都交给打击乐去表现。因为而且打击乐很少，它不是很多那种一片的打击乐组，它就几个，有木鱼，然后花盆鼓，就基本上就是，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还有镲，然后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还有一些事情的冲突的戏剧性的色彩。然后像旋律的地方，整个片子里边其实出现的真的不多，而且前面在叙事的过程中，片子里边所出现的东西只有单独的乐器在奏，像二胡和唢呐， 板胡， 还有板胡和唢呐，然后去而且是一个特别诙谐的旋律，而且没有任何的和声，没有任何的配器，也没有任何的辅调去， 反而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如果能获奖，我觉得还是想法上面做到了一些该有的东西吧。 是的，我觉得在之前没听之前啊，我想过千千万万种这个曲子会是什么样，结果听完之后确实发现完完全全耳目一新。 对，因为之前我们就是这个片子，就是所以还是就是跟我们之前第一次合作那个片子其实反差， 是的，反差非常大， 特别大。然后那个其实就是说很顺，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没有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我们期待的那么好，其实就大家也不是那么满意。但这个的话，因为经历了太多了，我们从一开始，我从拍完回来给他看素材开始，就一直在让他就想音乐这个事情。然后一开始我们定了有这个弦乐组啊，就是很常规的，比如说弦乐组啊、钢琴啊这些东西，其实发现都不合适。然后真的是磨了非常多遍才确定了用民族打击乐组去做这个片子。 磨了大概有多久？ 这个片子 从拿回来素材开始，一直到定检都在做音乐吧？ 我觉得差不多有4-5个月。 4-5个月， 对， 这么久， 对，挺久的。而且其实最后呈现的效果其实很简单， 因为不光是这一首曲子啊， 对对对，整 个 片子， 整个片子 大概有多长？就加起来。 加起来片子有29分钟，音乐的话差不多有10多分钟吧， 就是一半都有。 因为它是跟着故事去走的，就是伟大陆3次要钱，这3次每一次都有不一样，每一次所侧重的点都不一样，还有包括有一场戏是捉奸，然后的那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人物的一些情感表达的话，用打击乐有点太过了，然后就把它换成了板胡。先是前2次是板胡，描写一个人物的心理状态，然后最后一次是一个我最喜欢的镜头，就是韦大陆受了很多气，很憋屈，他跑到胡麻地里边去砍胡麻，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唢呐在就是吊在空中，就是其实是在天，就是像空中在嘲笑他的那种，有点批判，有点讽刺的那种感觉。 一直在剧透，万一今天 是的，我看那个微信后台上有说啊，好想再看一次这个胡麻地，这个叫张希浩同学是吧？说还想再看呀啊。这位同学，你如果你还想再看的话，在今天晚上的这个， 你还有机会， 对，还有机会在北京电影学院啊。那你这刚才这个志宇也提到了，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有很多的 板胡呀，很多的民族打击乐是吧，民族乐器，这是你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民族乐器吗？ 没有，因为这个是学院派我们需要学的，除了西方的东西还有中国的东西。我从附中的时候其实就有接触过戏曲，那会儿有那个戏曲课，老师会带着我们去唱一些比较经典的，像昆曲啊，像牡丹亭那样的东西，然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样，就是有一定的戏曲的那个感觉吧，但是其实对戏曲不是很了解，只不过就知道它一个表现形式是大概怎么样 的。但是其实咱们国内的一些民族乐器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各个地方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区别，是吧？ 对，所以这个地方之前用二胡，后面换成板胡，因为板胡的音色更高，然后它的音色还有更有一点更尖锐，其实更符合他想表达的这个故事。 那你去这个去熟悉这个山西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些当地的这样的，比如鼠来宝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间大概花了多久 啊？鼠来宝这个东西，因为柴老师就是男主角，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所以说在音乐创作上面，我只负责做了就是音乐的下面的音乐的部分，像歌词这个东西是他写的 啊、 对，因为之前说是佳期来写，但是佳期对于这个鼠来宝其实掌握的话可能也有点难，然后后面就和柴老师沟通，然后他就在飞机上写了一段词儿，然后第二天就过来录了。 哇，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下吧，我觉得前面听和后面听也许感觉会不一样，再来感受一下。 哥，都哪着起了，咋还在这儿搁酒的了？不走了，回回个吧，老花姐肯定是等你吃饭了。 大火过急谋了退，没人叫你不累累，前夜前夜腾腾个身家八米，后夜又在胡巴地里打北北，你说东家出来是西家进，把耍溜这个说 其实这个让我听说了一种火锅英雄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觉有那种江湖气息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在想片尾怎么弄，其实挺尴尬的，因为整个片子前面基本上是没有旋律的，基本上都是很戏剧冲突的一些打击乐在做，后片尾一定是需要一个非常有旋律性的东西，但是我不想让他做的特别的情怀，因为这样就跳戏了，所以我当时在愁，然后正好那段时间我其实还挺喜欢听摇滚的，我就觉得摇滚这个东西其实你把它听的比较可以把它说得很极端，其实它有很诙谐的一面，然后我可能就最后还是把它用到了这个片子片尾，然后去进行创作，然后其实就三个和弦来回倒，很简单，对，但 其实有这个想法和把它成型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虽然做出来可能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最不容易的地方是在前面，就是整个跟故事情节走的地方是真的挺难的，其实片尾我俩两天就弄出来了， 就是定了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和方式去做片，因为我一直比较坚持希望有一个片尾曲，然后以往的话像短片可能片尾就来一段旋律就结束了，我还是希望圆满一点，有一个这种形式感强一点的这种片尾曲作为结束，所以就是但是因为做片尾曲的话涉及到作曲编曲还有填词，其实就是挺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整体创意的话我们其实挺快的就定下来了，就是用这种摇滚的风格再加上男主的这个鼠来宝的这个专场啊，但是前面我们还是经历挺多困难的，就是这个片子就是现在呈现出来这个效果，但当时是受到了很多排除万难的这种，因为 比如说什么样的质疑呢？ 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这种方式做得太极端了，就是你前面基本上没有旋律，然后大家可能普遍接受的电影配乐就是一个可能旋律性强一些啊，这种叙事感强一些的这种音乐，然后传统意义上比如说交响乐啊，乐器弦乐组啊这样东西来做，但是我们就完全做得很本身表演很外放，故事也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想能不能就是把音乐也做得极端一点，就是这种戏曲感啊，这种舞台感更强一点，所以别人就会担心说你这样的东西在一个大屏幕上去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跟这个电影不太电影吧，会有人就觉得，而且因为整个戏很满，这个故事是很满的，所以音乐的这个度的把握很困难，就是你一旦稍微音乐多了满了就会觉得很抢戏，本身戏就已经很满了，而大家就会觉得已经溢出来了，整个加上音乐，所以这个度的把握也很重要，但是少了的话又不能没有音乐，所以别人就会就真的身边会有蛮多人去说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一个是风格上比较挑战性的，说我们真的就是用纯节奏性的东西来做音乐，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量和度的把握。 那你后来是更加的坚持了自己本来的观点呢，还是说向着他们的那种观点靠 近？有修改了， 这个我得夸一下耿佳琪，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俩没有吵架，其实就是也是因为他自己对音乐和审美有一个认知，其实有人提议过把这个片子只留下片尾，就是最后中混完事儿之后马上要展映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其实留下一个片尾就挺好的，前面的东西都可以不要，然后当时我听完我就懵了，然后我就立马就冲到他们学校。 就他当时 这是谁提的邀请？ 对，就是其实就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对错的问题，就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这个审美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嘛。然后人们对一个电影的评价，对音乐的这种东西，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就可能只是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人的风格，这个东西又是另外一个人的风格，所以说本身就是一个博采众长的一个过程吧。但是因为会有人说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当时马上就要中混，已经中混结束了，马上就要展映了，突然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又就大家都很忐忑。然后他当时在他们学校，凌晨已经12点了吧，当时快。然后他们学校，我在我们学校，然后就一个电话他就过来了，然后大家就晚上就疯狂的在想这个东西怎么办，到底是说听别人的劝，听有经验的人的劝，说把音乐删掉呢，还是说我们就这样试一下，赌一把，把这个东西留下来。 后来你坚持了自己。 他坚持了， 就坚持一下了。 其实他这个让我想起了之前我看到了有一个纪录片对于张艺谋的采访啊，张艺谋当时在说他零八年8月7号的晚上是怎么过的啊，然后他就说我什么都没干，我就待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整装待发了，我觉得改还不如不改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吧，我觉得佳琪也是很有这方面的能力，很有这方面的。这决定做的是很对的，就是他能够坚持自己，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是吧， 就是什么后果自己都有能力，就是想好怎么去承担就好了。 是的啊，那后来在这部电影去展映之后啊，展映之后得到的评价也是非常的积极的，可以说是这样吗？ 对，然后其实还是就是我们俩合作的很舒服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次片子的展映结束，然后大家都反馈回来就是配乐很好，然后所以对，就是合作的，说明这次合作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那现在两位也都是毕业了啊，也都将要去。 他快毕业了，我还没毕业。对，不是他没毕业，我毕业了， 要 已经不分彼此了， 要上研究生了，然后还要。可能要出国深造什么的， 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时候？ 下一部的作品呢？对呀、 可能先是纪录片吧，把我们纪录片做完。 他的纪录片我之前听过谭盾老师的一个音乐会，就是女书，然后他也是根据他去湖南拍摄的一些东西去做的，去湘西拍摄的一些把这个文化给带上来，他虽然带的是一种文化，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特别好，所以我可能在他的下一部纪录片里边可能做的不是太过于电影，太过于普罗大众的东西，我可能做的可能会更学院一点，因为我觉得学院派真正能表达一种情感的地方可以用上，就是我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纪录片是准备以什么为主题呢？ 啊，纪录片是已经拍完了，就是、哦、对，已经拍了两年，就是横跨两年的一个时间，是我在广西一个山区里面拍一个家住在四面环山山底的一家女一个女孩她的家庭，然后她是我第一次去拍的时候，她是刚刚上高中，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她刚上高中，然后她是那个村子里面第一个高中生， 嗯，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她是文理分班，然后我今年再去的时候她今年考上大学了， 嗯， 而是整个村子第一个大学生， 嗯 嗯，然后拍的就是他的一个高中，从高中到大学的成长的过程。 那这部纪录片什么时候能看到？ 哦，等我考研完，明年吧，应该明年就出成片了，可以。 啊，也是一个历时非常久的大制作。 人数组员人数很少，但是拍摄周期很长， 嗯、 就也很艰苦。 打磨了很久。 是的。 对对对、 嗯， 拍摄周期比较艰苦，拍摄的过程很艰苦。 那之后在对于这部这个纪录片的配乐，刚才也说了，希望更加学院化一点。之后就是至于之后在做这个去进一步的学习的时候，有没有是希望更加学院化一点，还是希望更加的就是贴近于比如说电影配乐呀、啊、这样的实用？ 他要去美国学电影配乐了。 嗯，其实我觉得不分彼此吧，主要还是要归结于电影本身。如果它是一个更偏于艺术电影的东西，那你当然是需要一个更上升一个人文情怀去感受它，然后去创作它、 嗯。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比较商业化，可能是视觉冲击效果更强烈的东西，那你可能需要用到的可能是更通俗、更让人接受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跟电影本身是息息相关的。 嗯，好，北京时间的9:53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开心今天和两位嘉宾聊一聊关于音乐和电影的故事。希望等你们的纪录片拍出来之后哈、啊，来继续做客我们的青年说节目。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拜拜， 拜拜。 嗯，后面呢你将会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 好想碰杯，痛痛快快过这一杯。Let's celebrate。